你好，我是雨墨。赴汤蹈火 Hell High Water 2016年的片子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听到的，就是2016距离现在很接近啊，非常好看的，讲好看有点单薄啊。是什么样一部片？那是一个犯罪片啊，描述美国西德州一带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车子特别多，这样比较安静一点，把窗户关起来。一名贫困的离婚男子伙同他的亲大哥持枪抢劫银行，大哥就是豪气，弟弟是智谋，道义有道，大原则是求财不伤及无辜啊。小细节就按规矩走嘛，就是专挑这个小镇中的小镇，分行中的分行啊，地图上好像都不一定会标得很清楚的这个地方啊，规模都谈不上，银行的分行很小的啊，但是只抢这种的啊，在美国嘛，纸钞的面额20美金以下的，大钞不拿，大钞人被追踪嘛。两兄弟作风很明确，无往不利，却是为何过着这种刀口舔血的日子欸？其实讲刀口舔血也是有点不精准哦，就是说冒险犯难的这种不安定的日子，为什么要过这种日子啊？两兄弟的大哥，他知道自己这辈子很难成大器啦，很难有一番作为了啦，所以呢，为了不虚此生，他只想替他的弟弟圆个梦，而他弟弟也是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弟弟的心愿就是留给他的前妻还有孩子们一个有希望的未来啊。就在这两兄弟的一直抢一直抢一直抢啊，他们越来越接近这个梦想的时候，越来越接近的时候，有一位老经验的警长啊，悄悄地盯上这两位亡命之徒。 Hell High Water 就是由 Chris Pine 和 Jeff Bridges 还有 Ben Foster 领衔主演的，故事分两条线的交错描述啊，两兄弟是怎么的行抢，那另外的就是老经验跟他的搭档追弃这两兄弟，故事都说的是可圈可点，而且美国的南方人的作风啊，手足之间肝胆相照，穿插一些经验老道的生活幽默，笔下近十年来吧，再往前推是有啦，印象比较深的近十年来这种浪子的电影就是 Hell High Water， 这个片可以说是佳作中的佳作。特别介绍片名我念的有点含糊啊， Hell 地狱那个 HellHell or High Water 是一个英文的俗谚，美国人惯用的，意思就是无论如何，比如说 Come Hell or High Water， 怎么样都要去。 I want to see a movie tonight， 我的晚上要看电影。 Come Hell or High Water， 怎么样我今天晚上都一定要看电影就对了，就这意思。那在电影里面描述两兄弟为了达成这个心愿，他是意志坚定的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都要做到。赴汤蹈火的当作中文片名相当恰当。一如往常的也是有一些感触啊。这个片子在美国是原产地嘛，它是定为限制级，15岁以上才可以看的，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分级，在美国会特别写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地方是比较有年龄分级的，好比说这个赴汤蹈火有暴力画面还有不雅用语，所以他在底下就会写这个 violence 和 language， 这两个地方是要特别注意的。而我在这边的观后感，我也打算想把它列为15岁以上适合阅读或是观赏啊。对，因为这继续说下去，如果这个分级也有颜色的话，我觉得它应该是灰色的，灰色地带。世界上第二困难的事情就是跟人说话，最困难的事就是问人问题啊。有一段戏呢，老警长巡线追到一家分行，只见那年轻貌美的行员惊魂未定，银行被他抢了， 周围啊，这些相关人士就告诉老警长啊，年轻女孩是目击证人，就是说被抢的时候她就在柜台值班就对了，在上班，可是呢被吓坏啊，问不出个所以来，她是惊魂未定在那边。看得出来的，她是一位外形呢有一点拉丁裔啊，英文说的不是很流利的一个年轻女孩，刚遭遇这个银行抢案，那现在又来一票穿制服的老练的警员呢，他又怎么去分辨人家是要问案情还是问他会不会非法拘留呢？现在是特别紧张啊，支支吾吾的。不管怎么样啊，老警长知道这是一码归一码，因为他有经验看出来，但我们今天来是有主要目的的，抢案要把它侦办是最为要紧，问女行员哦，能不能指认抢犯开的是什么车啊？如果能够指认，就是对案情有帮助吗？女孩子只说绿色，看到绿色而已，其他的因为紧张慌乱的说不出来，到有没有看到我不晓得啊。那老警长就很有经验啊，换一个口气，换一个用词去问他啊。Jeff Bridges 他演那个老警长啊，就他那个沙哑声音来说真的是很传神啊，然后就是说 Is it a nice car? Or it is a piece of shit? Piece of shit 这也不是很脏的话啦，但是比较粗的话啊，自己也忍不住就笑了啊，心情就比较轻松一些，告诉老警长那是一台破破烂烂的车啊，不是 nice car， 老警长很满意，我们这不就问出了一些线索了吗？世界上第二困难的事情是跟人讲话，那最困难就是问别人问题哦。很多时候就是要换一个方式去讲话，对话就大有可能得以进行啊。怎么样才是合适的方式来讲话呢？这特别讲究相处经验、人情世故、察言观色，太多太多的细节处理啊。看到老警长用对方法，其实退一步说也无所谓真正对或是真正错的方法，就是让对话可以继续讲下去，这种经验是宝贵的，但也是很个人的，很自己的，分享给别人怎么样讲，在怎么样情况就比较恰当，什么其实是不容易去描述给别人知道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呢，也很难从别人身上学到，还是得看自己本身在人生旅途上的这个摸索心得啦。第二个感触就是法律站在哪一边呢？法律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呢？有时候很难说清楚。两兄弟抢银行在电影里面，这是犯罪嘛，不管你是 Zorro 还是廖天丁还是罗宾汉什么的，就是违法行为嘛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所以要说这部片好看的话，当然不是鼓励我们说在家里面翻箱倒柜看有什么哪些管用的利器，怎么拎着就去做一票这样，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在这电影里面给我们一种寄托，寄托那些现实生活中做不到的事情，也就是说做了会影响大家不太好的事情，看电影可以获得一些寄托。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做不到或是不能做，衍生出来一种闷啊，可以在像赴汤蹈火还有 High Water 这部片里面，像调调的片子里面一吐而痛快。好比说两兄弟所做的事情还有他们的心愿啊，给我一种姑且就说别人笑我太疯癫这种感觉啊，怎么会讲唐伯虎去了呢？我先说一个小细节，伊拉克战争参与了三个梯次啊，像我们这种人却申请不到补助啊。这其实是什么东西，我继续说，两兄弟的相貌哦，他们的模样哦，乡下人，但是乡下人只是一个描述，没有任何贬义哦，就是他不是住都市的人，那个气息就感觉出来，比较直爽，不修边幅，然后衣着打扮就一般，好像做点坏事啊，去抢银行，发生在这样的人身上，以貌取人的角度来看，好像也有可能哦，但是他也不是一看就是那种獐头鼠目的小人哦，那种坏蛋也不是。 哦，我们每天在街上遇到也不会再多看他一眼的那种普通人。可是呢，他们是银行抢犯，大哥为了弟弟，而弟弟是为了妻小，他们铤而走险，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的家产，上一代、上上一代传下来的一个农场，被人家玩弄，就是给他玩弄那种怎么听都听不懂的商事法、银行法，下场抵押、限期查封，还不出贷款就要查封。他们家积欠了银行贷款、限期还款了，不然什么都没有了，都要被没收、被查封了。他们打算抢银行的钱啊，去偿还积欠银行的冤枉债，他们就是不要这样祖产被人家弄掉啊。银行抢钱然后还银行，但银行不知道他们 是这样啊，就那个意思，蛮有趣的啊。所以他们争抢的精神上来看啊，是争一份公道，一种司法啦，私人的私，争有公道，唯独法律就不站在这两兄弟这边就是了嘛。法律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呢？他们抢银行是对的，那抢银行是错呢？真的要对簿公堂，他当然是有犯罪的啦。但是我们就是来看法律到底站在哪一边，有时候是难去说清楚啊。有一段戏就是这样，鸟不生蛋的地方，不知道为什么那边又有间小小的银行啊，两兄弟准备下手的目标。银行外面的很寻常的，就很普通的一个围墙啊，那有些喷漆喷了一段字 Three tours in Iraq but no bailout for people like us。 伊拉克战争参与了三个梯次，可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却申请不到补助啊。这剧情好像没什么关系，但是镜头停了有一段时间，就是要给我们观众充分的时间去看清楚上面写什么嘛。其实看电影很多细节都是在这里啊。那我也就有留意一下，跟历史有一些关系哦。参加伊拉克战争的，这是21世纪初期最著名的战争。美国大兵呢，必须接受心理状态评估检测。为国去打仗，参战呢，就从头打到尾，而不是时代变了，不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它有好几个梯次，这一个梯次呢，是几个月回家休息。那在评估没有受到什么战争阴霾啊的 PTSD 啊，这创伤症候群的嘛，都 OK 的，心智仍然是保持健全的，才可以继续参加下一个梯次。参战导致心智崩溃的这个例子啊，这个美国狙击手啊 American Sniper 这个电影就说的蛮清楚的啊。最近才看的那个李安导演的那个 Billy Lynn 也是有关这个战争对心智上的影响，他那边都讲很清楚。所以他这边就说了他参加了三个梯次，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解释的话，一个士兵一个人能够参加三个梯次，基本上他是强悍的，也算是高度的报效国家。两兄弟的大哥就是这样子的人生历练，他在抢银行的时候啊，大哥几乎是用军事口令在指示这个行员，说一动做一动的，说两动你还不动，让你再也不能动，就是这样抢银行，而不是随便的鬼吼鬼叫而已。看得出来他有受过军事训练，他对国家做了贡献呢，国家却顾不到他的生活。阳刚版本的这种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，阳刚版的啊，要怪自己没有出息吗？还是去抱怨体制太糟糕呢？坦白说，大家都不容易，遇到了也就一言难尽。所以在那个银行外墙上面有那个喷漆啊，内容就是对体制、对生活的一种怨气啊。说一下阿炳呢，我就很喜欢提到他哦。如果阿炳呢觉得这个东西是暗指两兄弟哦，人生已经走到绝境了，别无选择了，抢银行是师出有名了，正常合理的。如果阿炳只看到这一层的话，那我劝阿炳还是不要再看 R15 的片子啊， R15 的片子真的是不能再看了，看得太危险了。看他们两兄弟在电影里面那样出来跑哦，还是迟早的，他们内心也有所觉悟啊，也不是真的就抢了这个东西都没有代价的，也是有不合理，但是合情。在看电影来说，他们的作为，两兄弟之间的情谊，兄弟情是非常动人的。 甚至会想要偷偷支持他，并不是烧杀掳掠嘛，他们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诶，讲的就是重点哦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真的是一辈子都非常向往的一个东西，因为他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每一分每秒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有些事情说出来只会越描越黑啊，只会别人笑我太疯癫了，就变这样。但是在两兄弟的内心来说，或者我们内心来说，是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第三个感触啊，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改变啊，只是身体里面的蒸汽啊，烧开水那个蒸汽啊，只是身体里面的蒸汽泄了。这其实是一个 quote， 继续说，有一段戏是这样哦，另一段戏，两兄弟开着一台这个烂铁，这个破车，就是不起眼的车，没有油了，去加油站加油啊。那边加油站都会附设一些很像便利商店那样的小店哦。弟弟呢，就是下车啊，自助加油，因此顺便买点东西啊，要不要喝点东西什么的，就问他哥哥有没有要买什么。他哥就说要喝那个 Dr. Pepper、啊、还有 Winston Light， 一罐可乐一包盐就好，其他都不用。那个调调的男人哦，在那种时候啊，来一罐喝的来一包烟的、啊、典型就是这么回事嘛。弟弟进去商店买东西了，哥哥就在车上戴了墨镜，天气还不错，假寐一下休息一下，享受着德州阳光。却是这个时候啊，另外一个加油车道来了一辆招摇的啊，咚咚这样刹车一下，开蛮急的，音乐也开得很大声， Industrial Metal 工业金属的那种摇滚乐，荧光绿的烤漆，诶，带点火焰边那种哦，18寸合金钢圈，说不定按个按钮整个车体就会气压升降那种改装车，你知道。而年轻的车主诶，就看哥哥在那边戴的太阳眼镜，就是看不到眼神啊，那个样子有点挑衅哦，其实是在那边假寐，在那边打盹休息而已，就觉得那个皮样啊，这是让我饱受威胁啊。开荧光绿的那个就下车、啊、不好意思、啊、这时候有味道人士就多包涵啊。他就说 What's up bitch? You're looking for trouble? Huh, motherfucker? 看电影常会看到那种叫嚣的对白哦。那也不知道是因为臭嘴还是工业金属的声音，那个音乐实在是太大声了，哥哥就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害怕过，是觉得怎么睡个觉有点吵这样子。看这眼前年轻人就在抓狂，跟猴子一样就在那边叫嚣、哦、弟弟也买好东西了要走过来啊，那哥哥就继续睡觉了，也不是装睡，就是不管他，不管那个人要叫嚣，可能是刚抢银行消耗太多体力哦，根本懒得理人家啦，懒得理人家，人还是继续叫嘛。哥哥就他就说，小子我跟你说，你现在看到的是十个我、哦啊、跟叶问一样，不是叶问，就是十个我。那个哥哥不是扛哦，神志状态是很正常的，就是懒得理会，扔一句话给他、哦、而且他也知道弟弟要走过来了，这种情况，这种威胁情况，弟弟看到了他一定会处理一下、哦、年轻的车主只觉得非常的不被尊重，而他什么都不晓得，那一口气咽不下去啊！什么叫十个我 ten of me 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拽什么东西啊？就亮出手里面就一把金属的那个威胁物品，还轻轻敲了两下车门，口口的人他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还拽什么吗？好混蛋。这个时候弟弟已经走到车子旁边了，那闹剧的听得一清二楚、哦、人不妨就抓着那个年轻人的头 去招呼车门，然后把他荧光绿碰打一顿。接下来这段我觉得是最棒的，就他哥哥在说，比起当年你还是蛮勇猛的嘛，因为他打那个发型都乱了、啊、弟弟真的是很保护哥哥的、啊、听他哥这样讲就装酷不回答。车主被打不知道都昏头了，枪也掉地上、哦、把他踢远一点，哥哥就继续大笑说，哦，你还记得人家有带枪啊？那段是蛮有意思的，那给我就很多感触啊，那是 就是在这个标题上你所说的，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改变，只是身体里的蒸汽泄了。他们的年纪都不小了，是不是年轻的时候也都是有年轻的时候的事情嘛？哈，那我就想到我们一天一天的老去哦，像这个 Carlito Bergante， Carlito Bergante 是谁嘞？一部现在说应该是老电影了啦，但是在我心中一直是很重要的一部片了，《角头风云》啊，那里面的男主角 Carlito Bergante， 他有说过，也许我们都没有改变过，只是身体里面的蒸汽随着时间泄了，纵使变老，狗屁倒灶的事情也不会跟着变少啊。有时候只是懒得计较。只是习惯了被生活麻痹，但是如果遇到欺人太甚的状况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做出一些可能是冷静的，也可能是痛快的反应，证明自己一直都是一条好汉。同样再借阿炳来说一下，如果阿炳看了这个段子，是听了我描述的，就忍不住说，只要是忍无可忍的时候，就可以把人痛打一顿哦。我还是建议阿炳你不要看这样的片，这对你影响实在是太负面了，好，这样电影桥段对他来说是太危险了。好，简单的介绍，这片是很多东西可以说，但是怎么讲的，纸短情长哦，那只能这样讲哦。我的网站叫做雨幕散文故事，雨幕散文故事在网络上可以搜得到，这篇也是有刊登在网站上，欢迎阅读。你已经在阅读的话，欢迎常来，有空常回来逛逛。谢谢。